单车主题活动，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，大写的 V， 蓝天的蓝，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。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惊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，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为什么解心宽，为你广播旁耳边，87.6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你们朝这儿，跟我来练练。这是四位，给这儿蓄水，这是南京，这是天馆啊。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西单。 杨二婶，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。 说半天了，您到底是干嘛的？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。 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你说谁这是？谁呀、啊？ 季彤和大鹏啊。 我倒霉，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。 别挨骂了。 晚上好，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，我是季彤。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上一回正听到于婷、于子玉、于老庄主的女儿于秀娘自幼跟着剑客学艺，听说佟林来到了自己家的庄上，提出来要跟佟林比武。那么于老庄主一说这事儿，佟林也是欣然应允。那么这两个人见面之后比武切磋，这结果又会如何呢？咱们呀接着往下听。 乃问是佟瞎子，佟林站起来了。哦，这个您就是秀娘姑娘吗？啊，就是我。刚才您怎么说来的？刚才我说什么了？我在外边听着。您说您万一要是让我给打输了，一招半式的我把您赢了，您怎么着？我跟你父亲瞎聊天，我说我要输给您，我就好好跟您学不就完了吗？好，你有出息了。那你的造化可大了去了。佟林心里话说，我就够狂的了，我刚下山时候我也狂过一阵儿，这是多少磕碰之后，哎，我知道了狂没有好处。这姑娘啊，打小跟着她爸爸，8岁开始练，就在这山里练，子之有己，不知有人，她也没上外边动过手，她也不知道她多大能耐，把佟林气乐了。哈哈，是，哎，我输了我就跟您学，好，走，来咱当院吧。全出来了。武云飞看着乐，为什么呢？武云飞净挨打。武云飞跟于伯龙哥俩陪着这师妹练就没赢过，拳脚还好办，也就挨两下。真要说一亮这宝剑，那个剑气袭人呢，不好受。每回跟他动手啊，都害怕瘆得慌。尤其他这口战炉宝剑，哎。所以打心眼里怕这小妹妹，这回瞧佟侠可怎么样？老头子追出来了，二位，哈，咱们这个家里头比武，这是游戏，这个切磋印证印证也就完了，咱们手下留情，点到而已。佟林说：“那是一定啊，一个女孩子我能怎么着喽？”那玉秀娘呢？乐了。爸，您放心吧，啊，跟他动手，我呢跟我这俩师哥动手不一样， 我这俩师哥要跟他们动手啊，也就拿出两分的精神来。跟佟侠客动手，怎么着我也得打点五六分的精神，卖弄出五六成的本领来。佟林一听，跟我动手还不用十成十的，五六成的能耐，那意思就把我打了。哦，这个于姑娘，我这人动手啊不会留情，我还是全力以赴那样最好。好吧，佟林前掌齐眉，后掌立肘，一拉这架势，于秀娘一瞧，罢了，他是高的，他跟自己的父兄经常切磋武艺，他爸爸武艺现在都没他好，他这俩师哥更甭提，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。一瞧佟林往这一站这架，就知道他经过高人的传授，不错，柳叶棉丝把握掌，他得过真传，下过功夫。姑娘呢，粉拳在前，也亮这么一个架门，说了一声：“佟侠客，你自顾放手一搏。”佟林掌偏于秀娘，于秀娘闪身行，这手叼他的腕子，这手反手奔他咳嗽，三个手指的黄莺掐速往前这么一递，这仨手指真要抠上，那是必死无疑。佟海川但觉着一股劲风扑面，好快的身手啊！当时把一份小心打点起来，是全神贯注应战，绕着这姑娘脚步迈开了，柳叶棉丝八握掌，一掌跟一掌，这个掌法打开了，行云流水的一样，果定了于秀娘就在当院这么一列。老爷子于子玉跟武云飞爷俩这么一瞧啊，真得说大吃一惊。武云飞这才知道，平常妹妹跟自己那真是闹着玩，自己相去人佟林太远了，一看自己的师妹跟佟林动手，那才叫好看。穿花蝴蝶的厢房，两个人一前一后，一左一右，闪展腾挪，俩人这一动手，看出于秀娘的功夫来了。老爷子也爱看，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姑娘到底跟着剑客练的什么份上，拿佟林那就好比当个质子比着点，但你要说就比佟林强多少呢，也没瞧出来，站得差不多平手。可佟林心里慌啊，佟林这八八六十四掌五十多掌过去了，没把人怎么样啊。再看人姑娘气定神闲，有攻有防，哟，他这现在是拿着五六成的能耐跟我打吗？我这可没留这量，我这个可是全力以赴，要真跟他说的似的拿五六成跟我打，人比我高不少了，那对不起了，我得使绝招了。怎么这二次学掌之后啊，又多六十四下进步连环，这就128下了，平常用不上，那今天我不能输给他呀，跟着一变招进步连环掌，128式啪啪啪啪这么一加紧，就瞧佟林的是个人影了，越打越快。为什么？他这根基好，绕大树不白绕啊。佟林的脚底下最好啊，你倒不过步来，他倒过来了，他快呀，于秀娘比他还快。于秀娘一看他掌风一变，进步连环，娇喝一声：“好，哎，这还有点意思。”你家是不是？打游戏他得有挑战性啊，投了那30来关都没什么意思，打越打越烈，越打往后打，哎，越来越有难度了，那才行呢，有挑战。这128式一打开了进步连环掌，姑娘一瞧，这我得打点点精神了，这我得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的来应付他。 姑娘也是一块打块，两个人身形走马灯一样，跟俩陀螺一样，可就转在一块了。像武云飞这个眼呢，就有点看不出招式来了。心里话上说，这要跟我打，我早趴下了。这么厉害，佟海川呢，128式全打完了，心里边有点慌了。再打还是这128式，那就没意思了。堪堪128式打完了，人家不等你从头再打了，知道你怎么回事就完了。于秀娘这才纵身行蹦出圈外，不打了。佟麟暗吐一口气，侥幸，他招也用完了，还真不错，要不然我得拜师啊，这打一平手。哈哈哈哈，佟麟呢，紫面上微微见汗。嗯，为什么这128式除了练，真跟动手没用过，没用全过，今儿愣一套全打下来了。哎呀，于姑娘，不由得佟某人，我衷心的佩服您，能把我这128式进步连环掌全接下来，你我还占一个平手。这打住，佟海川，你要脸不要脸？眼看你就没招了，我不愿意跟你打了，怎么还平手啊？啊！佟麟一听，你也没打着我，我也没打着你，不平手还怎么着呀？我不过招没了，这么说你还有招啊？您要有绝技，佟某愿意奉陪啊，咱们可以再打，是你先跳出去的，我没认输啊，你把我打了我认输啊。哎，您低头往您自己身上瞧瞧。佟麟说，瞧什么呀？你低头。佟麟呢，往自己的前心这么一瞧，淡淡的有7-8个鞋印儿，后背上不问自知也得有几个鞋印儿。他要不说不捋会儿，武云飞走到切近这么一瞧，好，海川，这个图案还是很别致啊，您这一身烂花的啊，来时候没瞧，您别说了，这鞋印儿这小啊，他不能是我的，他的前心后背踹我10好几脚，我会不知道？真一脚把我踹出去，这好练，让我不知不觉踹我衣裳上烙一鞋印，那得烙实喽。这脚跟这个啊鞋底儿跟这衣裳一碰，它烙不上，它非得贴上，得使上劲，就跟盖章一样，摁戳一样，它得带上劲儿，这鞋印才能贴上呢。我还不察觉，还没捋会儿，那这能耐不是大我一点半点了，这个武术还怎么比呀？佟麟不信呢。佟麟低头瞧着自己身上那鞋印儿，二目出神，忘定了于秀娘。于秀娘心里话说，瞧什么呀，这还跟我打平手呢。于老头子过来了，醉先锋于庭于子玉，海川，嗯，是他踹的。这武云飞瞧不明白，我瞧得明白，大概总踹了你10几20来脚吧。那要是真踹实了，那你早趴下了。您这姑娘这武艺是跟您小的？不不不，是跟我学。8岁时候我就要教他，就不跟我学。就说要找天下第一的剑客，谁是天下第一的剑客你也甭细问了，总有你见的那一天。哎呀，剑术怎么样啊？刚才还略知一二，略窥门径，这会儿不敢说了。有不是，没问你有没有剑，问你剑术你会不会呀？这怎么说呀？我说我会，我说我不会， 我说不会让我师大爷听多寒心呢，传我八仙剑八八六十四式，我现在说我不会让老爷子听了去那不白教了吗？我说我会，人家拿宝剑我拿宝剑，练完之后我这衣裳上多好几个剑尖我不知道，这不更给师大爷丢人吗？我这个会不会这意思您还瞧不出来吗？好，把你这剑摘下来让他瞧瞧。佟林万般无奈呀，佟林撩自己的衣裳，腰里边一伸手，嘎嘣一下摁崩簧，亮出来秋风落叶草，这把宝剑往外这么一亮，唰啦一下，众人的眼前一道寒光而过，真是一口宝兵刃。于秀娘一瞧这把剑不错，想必这剑你练过几天，确实练过几天。好，丫头拿我的剑去。丫头撒腿如飞够奔姑娘的绣房，一会儿捧着这口宝剑来了。外头呢是一个剑套布的，把这个剑套撤下去，这个剑很古老了，绿纱鱼皮鞘，在剑柄这儿呢拿花布打着缠手，那就不为好瞧，就为色手。舔崩簧，这口战楼宝剑出血啊。佟林这么一瞧，哟，这口宝剑呢跟一般的宝剑稍微的有点不同，为什么它短，它适合于女子练。哎，咱们这套书呢宝剑很多，你看秋天秋佩雨专用大宝剑，它个儿小，它还用宝剑，这宝剑真要立直了比秋田还高。秋田背这口剑斜着背，剑柄在这儿，剑尖在地，他要立起来的这宝剑呢不就比他高了吗？那么还有好几口宝剑都是长的大的出奇的，独单这个战炉比一般的尺寸还要短一点，三尺清风啊，这个战炉二尺七多一点，不到二尺八。哎，拿着手里都很秀气的，上边呢有斑斑的古迹，就那个古青铜啊您都见过呀，哎，就仿佛那个铜锈似的，实际不是，你别看上面好像有那印儿，实际没有，不过它这年代的关系锋利一极了，这么多年这口宝剑还是那么样的锋利。姑娘单手擎剑往这那么一站，佟海川，你不是跟你老师学过剑术吗？来来来，你我二人比剑，我再瞧你剑术怎么样。佟海川把自己这口秋风落叶扫在掌中这么一捧，二指一掐，剑诀心里话说了，我难得碰上这么一女剑客，28岁这么大的能耐，踹我一身鞋印，茫然不知人这剑术高了，遇见这人我要不比比剑，我真是白来余界庄一趟啊。余姑娘，即使如此，您手下留情，我跟您学学，这回可是说的是真话实话。老头子说，二位兵刃不比拳脚啊，兵刃无眼比拳脚厉害，咱们还是那句话，点到而已，不可啊伤着对方，您放心吧。佟林心的话我也甭客气了，剑抢上风，捧定宝剑照着于秀娘就刺。于秀娘呢拿自己这宝剑剑身找他剑身，剑尖不找剑尖，剑刃不找剑刃，为什么？都是宝兵刃，怕互相碰，拿剑身平着找剑身，用的是粘连粘随缠这几字口诀，跟佟林这么一打，佟林一看打不了了，刚才这拳脚还有还手的余地，还让自己把这128趟打完了，这剑呢跟人碰在一块儿，自己这个秋风落叶扫就仿佛就是一块铁条一样，越打越沉越打越沉，这宝剑老然领着走，自己明明是这么刺出去的，哎，跑那边去了，本来是奔下扎，悠然给挑起来了，全部随心。那说怎么意思，他学的是不是八仙剑？是八仙剑，庄道琴会半套八仙剑， 这是阳手八仙，人家于秀娘学的是阴阳八仙剑，阴阳八仙剑128手，佟麟呢会投了这八仙剑8864手，差了一半呢。人家姑娘这剑有阴有阳，他比不了，这得日后佟麟天天跟于秀娘在一块儿，于秀娘传的这阴八仙，哎，那会儿佟麟这剑法才算好。打这儿说也就打了20多式，佟麟怯战，知道自己的剑术离人太远了，想撤剑抽身认输都来不及了。人家剑尖一顶剑尖，拿宝剑剑身往下一压，他的宝剑紧跟着进步抬腿，这会儿可真踹，夺秋风落叶扫，一抬腿把佟麟踹出去，啪嚓一下佟麟趴下了，汤啷啷宝剑落地。人家拿宝剑一挑，这封秋风落叶扫往起这么一挑，伸手一抄，两口宝剑全给你下了，往外一蹦，完了。佟麟爬起来，你这刚才说那话说太大了，这会儿想认输都来不及了，宝剑俺给下了，自己俺给踹一跟头。于老爷子赶紧过来了，怎么样海川，没伤着？没什么，就踹我一跟头，怎么这么大能耐呢？哎，慢说是你，我都不成，他俩师哥也不成，得了，把宝剑给人家吧，把宝剑给你，你回去啊，见你老师，跟你老师说，不怨你，也不怨你老师，这人的能力有大小，是不是？武术高低不足以论成败，你这外号让你老师给你改改。这外号惹祸，知道吧？这没我的事了，我回去歇着去吧。姑奶奶回去歇着去。老头子一瞧，这不替我得罪人吗？哎，海川南屋里讲话，哎，佟海山把宝剑围上，衣裳放下来，收拾好了，屋里一坐，水也不喝了，往这一坐，多臊得慌。让一28岁姑娘给这么大侠客打趴下了，宝剑都让人夺了，只要要我性命，往前一根不扑，斩露宝剑给我捅死了，怎么那么厉害呢？老头呢一瞅，哎，你看这么大侠客上我这串门，让我姑娘给打了，动心了，别扭了，哎呀，我怎么跟他解释呢？老头子这也想词儿，瞅着他。武云飞呢瞅老头子，武云飞一瞧，哟，我师父紧着瞅他干嘛呀？啊，我这妹妹28了，没法嫁人。为什么？嫁谁呀？这么大能耐嫁谁呀？找一个匹配的岁数合适的太难了。我瞧佟麟挺好，一定是我师父动心了。老头子看着佟麟喜欢，二目出神，我是不好意思的，我提提。 好了，各位，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岳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《雍正剑侠图》。由于时间关系，今天就先听到这儿，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好，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好人》，洪小江、乌大维作词，董红作曲，王丽演唱。 好人是那冬天的阳光，好人是那夏天的阴光，好人道